大笨象会跳舞，马骝仔会上树，长颈鹿会打关斗。山猪、山豹、山羊，山中有只老羊，又见野狗与豺狼。松鼠、斑马、老虎、狮子、花豹、野牛，跳舞和唱多趣味。仲有青蛙咕咕咕，小鸭都叫呱呱呱。歌声传遍这森林，大笨象会跳舞，马骝仔会上树，长颈鹿会打关斗。山豹、山羊，山中有只老羊，又见野狗与豺狼。松鼠、斑马、老虎、狮子、花豹、野牛，跳舞和唱多趣味。仲有青蛙咕咕咕，小鸭都叫呱呱呱，歌声传遍这森林。唱多趣味，仲有青蛙咕咕咕，小鸭都叫呱呱呱，歌声传遍这森林。